很多人說香港和鴉片戰爭的關係很密切，沒有鴉片戰爭就沒有今天的香港，但是究竟鴉片戰爭的文物在哪裡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亦都找不到。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而香港墳場裏面最早最早撞在這一幅地方裏面的就是鴉片戰爭裏面 William Bodie 艦長，就是英國戰艦眼鏡蛇號的艦長來的。咁當然有呢個石碑呢係翻新過啦，咁但係喺佢附近嘅睇到嘅英國海軍陣亡嘅官兵呢，佢哋都係寫住呢係1841年嘅，即係話喺鴉片戰爭裏面陣亡嘅。嗱，咁呢一個地方呢可以咁講，就係見證咗鴉片戰爭有關嘅文物唯一嘅地方。咁喺我隔離呢一度呢，就大家見到呢有一個中式嘅類似一個頂嘅一個杯嘅一個咁嘅紀念碑。咁呢個紀念碑係咩嘅呢？呢個亦都係同鴉片戰爭有好密切關係嘅，就係簽訂呢個南京條約嘅英國戰艦高華麗號嘅海軍官兵嘅紀念碑嚟嘅。咁而呢一個地方呢，呢一個區域啊，全部都係同呢個當時鴉片戰爭作戰嘅陣亡嘅英國海軍呢係有關嘅。探險隊1842帶大家認識真正的香港歷史。剛才我們講到呢，就在這個送終裏面呢，他就主動提出就會同多些同外國領事解釋低這個姿態呢，亦都是伴隨他會有一些實質的讓步。我估計就是在那個送終的那個所謂移交那個逃犯的時候，那個刑期呢就由3年我估計會提升到7年，這個就是總商會的建議。咁呢就等於開天殺價落地為前嘅啫，即係話呢到時呢就係佢預咗褪嘅呢，但係呢到時呢就講價講到呢個地步嗰陣時，佢一褪嗰下就係佢臨上之前啦，我覺得即係6月12號之前啦。咁因為如果早褪呢就驚俾人 rip off 啊，即係呢個剝光珠㗎嘛，咁所以呢佢就一定呢就唔會話早褪。我相信佢預咗褪，佢預咗褪，即係等於講價一樣嘅啫。到你嗱，你就譬如買呢個眼鏡，我就開價50元，咁你話你還價30元啦，咁樣咁我就唔得，我話40元一口價，最後尾40元，咁就褪咗個7點啦，上一次，咁你就扮轉身走嘛，你話屌咁搞法，我冇錢啊唔買，咁我都唔會褪嘅，我係會望住你咪真係轉身走先，你轉身令扮轉身我都未出聲，到你行咗幾步啦， 你怕咗你啦， 係啦，嗰啲咁嘅女人街嗰啲就係咁噶啦。哎、欸、你要不要你是不是要啊，咁啊就问你系咪真系要啦，咁样哎怕你啦，哎转啦转啦，都唔系喎， 哎蚀埋俾 你喎，到你返转头嗰陣时佢都系开35嘅啫，唔系30，由40褪到落去35先。咁你已经返转头嗰下，一般嚟讲呢你返得转头你都系想要嘅，咁呢就好容易落搭35嘅。咁你到你就話屌，我都話30落咁，再行嗰下呢佢就哎算啦靚仔，哎算啦唔賺啦，啱啱開個市， 一係就話見同你有緣， 係啦，咁就落台30。咁而家7年呢我覺得呢就代硬㗎啦，但係不能落答噏分講定先， 冇意義 、我覺得泛民要噏分喺呢個禮拜，因為佢就狂開范國威同我講就保安事務委員會就狂開會啦，就 call 咗㗎啦 ,call 晒㗎啦。法案委員會開唔成就喺事務委員會裏面討論。咁我估計就因為太大壓力唔開法案委員會呢俾人少到不得了。咁而家就喺事務委員會裏面開。咁事務委員會裏面我估建制派都會整色整水嘅。就係話將嗰個嘅引渡嘅期限呢，即係嗰個刑事罪行呢係屬於7年嘅刑事罪行先引渡。咁嘅話呢我覺得呢就千祈唔好蝕咗道氣。呢個好緊要嘅。因為記住商界在這個情況底下就會說、哎、大家不要吵了，政府都肯讓步了， 是啊 是啊，那大家算了收貨了，樣所以一定要噏分踢爆了先。我今晚講的原因就是一定要噏分踢爆了先、踢爆了的話是原則上不能收貨，這個是原則問題、因為我們是對大陸的所謂陽光司法絕對不信任，它是黑暗司法、所以7年好17年好都不能接受， 這個不只是原則的，我覺得不只是原則，實際操作也是，這個是沒有意義的。你說即是你現在將那個叫做是門檻由3年提高到7年，喂你問回在10年前即是這個 這個四川大地震事件之後那個叫有線記不是那個 NOW 的記者黃佩瑜是不是好像叫做那時候就是說你配合配不配合調查嘛，如果不配合調查就塞包粉給你屈你藏毒嘛，喂三年七年的分別 他要你三年就三年 塞包粉給你的 他要你七年就七年還要記住啦 ,Anthony, 不是講緊實際量刑幾多年。 是啊。 而是你嗰個控罪判刑可以去到幾多年。 是啦、啊。 你計㗎。 啱啊。 喂性罪行。唔係淨係講緊實際判幾多年㗎。 啱、 啊。而係可以判七年㗎、啊。所以係冇意思嗰個係。唔單止佢可以老屈啊。喂今日有個聽眾上嚟同我講佢喺大陸做生意。佢話試過呢你知道香港好多嗰啲地下錢莊即係而家周街換錢呢嗰啲咩路許呀嗰啲呢實際上你可以在香港入數然後佢大陸用人仔俾返你㗎嘛。 係係 即係用咁樣將啲錢調出嚟㗎嘛。咁佢話試過係咩呢就係喺呢度入咗然後大陸個戶口匯錢入去嗰陣時候突然間公安上門就話你接嗰啲係莊款嚟。 喔、哦。 你未踏足大陸㗎未踏足過大陸㗎都可以賴嘢㗎。 咪呢個咪就係大鑊囉。 喂接莊點止三年㗎、啊、大陸。 同埋我哋。 非法集資都終身監禁㗎話俾你。 我哋都知道就係其實大陸啊不嬲都有外匯管制㗎嘛大佬啊。 香港有邊個喺大陸做生意唔用呢啲方法走。 咁咩地下。 將啲錢走落嚟㗎。 即係咁簡單嘅道理㗎嘛。即係你而家喂你跟住你仲話喎將嗰個咩部位啊即係嗰、那個門檻由部委高到呢就係最高人民法院。喂本質咪又係共產黨大佬啊。 你 有乜分別、啊、 你睇下中國法官有幾多俾人拉咗有幾多審審下嗰啲中卷唔見咗。 咪就係就算啦你將門檻提高到係去呢一個咩呢個政治局常委都冇用啊因為最後咩共產黨講嘅嘢就係一個政治大局觀。 同埋一個集體決定。 係啊。 咁呢就然後諗方法。 哦、原來呢。 諗方法去執行。 原來呢即係放過你嘅話呢就對好多我哋啲縣官啦嗰啲收入呢有好大影響嘅大佬。喂呢啲咪大局官囉 喂佢要佢係有咗個結論等於我哋嘅、啊香港要適合普教中一樣。佢係先有咗結論先至去堆砌個理由㗎嘛。好、啊、簡單佢要針對佢引導我嘅。佢係 target 咗我先。 啊、 然後佢咪諗囉。各個部門坐埋一齊，而家黨係要對付呢個人， 係啊啱啊， 嚇你呢個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國勢力，不哩不啦，好啦，咁黨嘅意見點樣貫徹啊？咁有個法院個法官坐埋喺度，檢控官坐埋喺度，好啦，不如就用性罪行啦， 係， 好啦，只要影到佢幾時幾月幾日去過邊個骨場，然後揾一個女仔出嚟做證， 你大陸天眼系統，喂， 實揾到啊！ 入嘅大佬啊， 喂，當日情場咪又屈佢包二奶啊呢啲咁嘅嘢咯。喂，大佬，桂文海就因為車禍等等，即係呢個撞死人撞親人走咗去，全部佢都係其他嘢嚟嘅。而家講到尾， 係啦， 就係、是、唔信就係唔信啦。 你話全部都係其他嘢，呢、這個緊要啦。琴日即係呢一個，你如果嗱，琴日咧就呢個咩外交部係嘛，即係駐港外交部嗰個 外交專員 係啊，即係見嗰啲咧 外媒啊， 駐港嘅啲外媒，咁佢有啲人問佢問題就係、是、話，喂，以後啊啊咩戴耀廷啊啊邊個啊即係啊黃之峰啊嗰啲捉唔捉嘅拉唔拉㗎咁樣樣，佢講啲咩？佢唔敢正面回答問題呢、這個信 佢點敢啊？如果真係拉咧，係嘛？ 唔係佢就喺度講喎，佢反而咁樣講啊，哎，我點知佢有冇其他嘢㗎？ 咪咯。 喂 所謂其他嘢咪就係 呢句說話咪就係講就係、是、我哋 就係、 是、 講出個原委唔會因為佢係香港眾志嘅執委去拉佢但係會因為佢喺大陸性侵而大陸性侵根本你喺大陸裏面究竟嗰件事係真定係假你都冇辦法 已經留定個尾巴啦 香港法院係冇辦法核實嘅 其實講真嗱，如果我要耍你嘅，我一句搞掂你啦哦、你講呢啲係政治人物啦我哋通常我哋就唔會用政治理由呢拉人咁咪得囉喂但係你唔講呢一句咁嘅 佢都唔會即係話即係等於一樣囉之前講陳同佳案講嘅政治犯唔會引渡跟住湯家驊即刻引述張曉明嘅講法四大類第四類喺香港觸犯國家安全法引渡咁啲人話香港都冇國家安全法將來有嘛兩個方法我公開講㗎啦一二十三條立法好多人以為唔一定可以直接將國家安全法擺入基本法附件三引申嚟香港到時就係你觸犯咗香港同大陸嘅國家安全法所以即刻引渡 咪就係囉 如果佢花得咁大嘅力氣 你以為只是追蕭建華咩？追蕭建華咪越境執法咯，陀槍。 係啊，已經 一路 做 緊嘅 啦。 喂，九七前後都做緊嘅啦，根本係。好啦，到而家以前就揾黑社會，九七之後就直接揾國安公安嚟。好啦，到而家佢費得咁大力氣，甘於去犧牲香港嘅政治形象，咁樣搞彎成個林鄭月娥嘅政府嘅民望，你估佢會唔會淨係？得送中條例呢，我想問、而冇國家安全法二十三條後續呢、第四類型咪就係嗰類囉、兩個 source 嘛，左部講緊係韓正會見建制派嗰陣時講係一樣㗎嘛，同湯家驊話將引述張曉明係一樣，即係話張曉明係通過湯家驊把口叫你放出去嘅，同步同文匯大公一齊放、好啦，呢四類我想問下大家，可能撞扮睇唔睇到呢，其實、林鄭是沒有回應過的，其實 是沒 有回應過的、今天記者他是沒有回應過的，其實、這個是完全將林鄭之前那兩個月來跟李家超所說的東西是完全誠信破產。 啊、喂，你自己說，李家超說嘛，政治反不引導、國家安全是不是政治來的、 就是咯，這個是絕對誠信破產的兩個人、而大家是若無其事，不再拿出來說，越說就越清楚，現在根本上是越討論就越清楚。 所以點解話有啲人咧，泛民就引述咗啲咩嗰啲咩個外國領事館啲人，喂唔係喎，有啲人聽完之後仲拗頭啊，仲大鑊， 係啊， 仲驚喎，大佬。 喂，你好簡單啫，另外一單嘢冇乜人懷疑嘅，菲律賓一個前大法官， 係 屋企人嚟香港， 諗住嚟海洋公園啫，大佬啊， 去迪士尼同海洋公園， 係啦， 入唔到境，因為呢個前大法官做 控告個 位嗰陣時就控告習近平。是個職務的問題，結果就入了黑名單，香港入不到境。這件事我們香港人不關心，但在國際裏面是另外一次嚴重打擊香港形象。當你香港所謂的獨立的貨幣政策、公共財政、入境政策、司法、法治什麼都沒有了的時候，你就會自然就會變成廣州市了、這個想都不用想。跟著慢慢我們在國際組織裏面的地位沒有了、然後跟住美國唔會再視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嗰陣時候，金融風暴就會再嚟㗎啦。其實呢、這個下一波 了。所以而家講咩 K Bus 啊，即係喺呢一個美國做呢一個對沖基金啊，嗰、那個經理就話，即係其實佢睇唔好港元啊嘛，佢而家準備身體力行添嘛，佢諗住自己沽空添嘛，其實係。 唔係㗎，我都係㗎、我都會同啲朋友，我都係咁講，我話有機會轉做外幣資產、美元資產，真係嘅。呢、這個唔係空穴來風，我覺得。你美國佬啲招數，當日打日本仔同打西德都係一樣的，其實係同打中共嘅招數。萊澤希特就係當日打日本仔嘅貿易談判。 唔係喎，我而家見零一咧，有啲飛機文好好笑喎。 點啊？ 中國唔係日本嚟嘅。雖然都是萊特希澤咁樣去用同一個招數嚟對付呢個中國，咁但係中國呢，但日本當年啊，佢一直以嚟啊，安全都係靠美國㗎嘛，係咪國防政策靠美國㗎嘛，中國唔係㗎嘛。 咁點啊，仲大鑊，你明唔明啊，即係話自己黑幫內控，自己同一個字頭嘅都係加法、但係你係第二個字頭喎，而家係。 係呀係呀。 係咪咪仲大鑊？ 其實佢意思就係咁講，就係話啦， 高級黑嚟呢啲， 即係佢好好嘅啦，係佢意思就係話，起碼你國防政策係咪？因為你要靠美國， 所以要讓步， 保 障協議係啦。 咁但係中國唔係啊嘛，佢自己獨立噶嘛，即、係你起碼喺國防上面係。 但我覺得坦白講，大家好快見真章。我記得由舊年開始，好多人就話貿易戰好快完。然後跟住中國買多啲美國嘢，買多啲 Caterpillar 起重機咁搞掂，加埋啲大豆咁，結果而家每一個估計都係錯嘅，就係因為佢唔明白到美國國家嘅戰略目標係乜嘢，以為係 Donald Trump 個人嘅行為。如果佢係美國國策嘅話，呢樣嘢係好難糾正、扭轉過嚟，即使係錯都好。當日攻打伊拉克就係咁嘅情況啦。係乜時候你睇翻係錯㗎？根本你睇最近嗰套電影 Vice， 講副總統呢個當時嘅 Dick Cheney， 係咪點樣策動呢、這個同呢個國防部長Rumsfeld、去策動攻打伊拉克，係咪好明顯？你而家時候係睇到係知錯㗎。但點解當時冇咩咧？冇質疑咧？就是、當佢成為我頭先再講兩黨行政國會、軍方同企業嘅共識嗰陣時咧，嗰樣嘢係好難扭轉。而家全面強硬對中。 對抗中共已經是個共識嚟， 是 不會扭轉的， 是沒錯。 即使六月在大阪傾得掂都好，那個只是短暫的協議嚟，美國是會再找其他的東西出來的，其實 那個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階段性勝利，這個階段性勝利 他就開始看你何時走數了， 是一嚟啦，二嚟其實因為佢而家同以往啊嗰啲協議唔同啦，佢要搞一個即係監察辦公室啊嘛，係嘛？佢要讓呢樣嘢生長牙啊嘛，係嘛？即係起碼 規化， 係咪即係或者好似中興模式咁樣咯？ 常態化 即係啦，即係佢起碼即係你唔可以輕易走數啊。而佢美國佢仲有一個戰略目標好重要嘅咧，就係、是、其實佢即係長期嚟講啦，喂大佬，你話你咁多錢大殺幣啊啦！你啲錢全部攞嚟買美國貨嘅話，你邊有錢身痕啦、啊？即係等於你老婆係嘛、嗯？喂，你出糧全部都要俾佢 成幾大 係嘛？喂，大佬，你邊度有錢自己出去滾啦、啊，大佬啊！ 嗯、 即係所以你以後你想做彎道超速好困難。嗱，而家個情況咧，你話中美貿易戰，我覺得即係其實而家咧，即係而家習近平啊。似乎是不自覺咁樣走進咗啦，呢個特朗普所設下一個啦，即係呢個恐懼鬥室入面。嗱，恐懼鬥室咧，我哋以前睇過好恐怖啦，就係、是、覺得就係話，喂，嗰、那個咩 Jigsaw 佢成日要你做一個 difficult choice 兩難嘅選擇， 係啊， 死邊個？ 嗱，嗰、那個把腳鋸緊嚟噶啦，咁你咧，你要犧牲呢隻手，然之後去攞把鎖匙。嗱，呢度有兩把鋸嘅，咁我要斬斷咗自己嘅手去攞把鎖匙，然之後開咧呢一把鎖，然之後保住我個頭，係嘛？嗱，而家習近平咧就要做一個咁痛苦嘅抉擇啦。點解佢要走數咧？就係咁解啊嘛。嗱，所以點解嗱最近 好簡單，你貿易補貼，即係呢個企業補貼咪就係咯， 係咪就係咯？ 你嗰啲殭屍企業你斬咗就係內政嘅問題啦，係 啦， 就係失業問題啦， 係啦。所以點解我記得大紀元咧最近即係有個報道，咁我記得阿蕭生都攞嚟講嘅，咁佢就話咧就係、是、原來咧就係、是、呢個韓正啊，韓正搞禍咗，即係搞禍咗呢一個叫做中美貿易協議， 即係上一次個修改就係韓正噶。 係啦，因為韓正呢即係其實因為佢自己本身就嚟埋台去簽㗎啦嘛，係咪七個章節啦嘛，係咪170幾 條 啦，係咪喂原本諗住簽嘅佢譯曬做中文，然之後呢就俾即係開呢個政治局 常委 啦，政治局常委會議啦，係咪咁大家睇嘅時候突然間韓正跳出嚟㗎嘛，佢就話喂如果以後有人話我哋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咩喪權辱國咁點算啊，是吧，咁喂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好似跟住有人跟機喎，好似汪洋嗰啲走嚟跟機嗰啲答話喺度即係去附和咁樣啦。咁習近平呢當其時啦，喂大佬喂原本諗住簽㗎啦。喂你而家突然間話嚟夾我。喂嗱呢、這個就去到呢就係呢一個叫做係恐懼鬥室的抉擇啦。喂大佬。 你要保住邊一塊 你要保住隻手你保住個頭啦。嗱如果我而家去喪權辱國嘅話呢我的頭就不保的了。 其實這個也是當初很多人估錯、大家都估計、Donald Trump 呢因為有中期選舉有連任的壓力很快就會 back down。而習近平因為是一個獨裁的共產黨的稱帝他的權力是絕對的不需要向民意交代全面控制了中國的傳媒所以他反而是沒有壓力我覺得調回轉、習近平的壓力遠遠大過 Donald Trump， 當然啦， 因為他的政敵還是，而共產黨的內鬥是最血腥的，是最恐怖的。Even 老毛啊，以他自己嗰個地位都不斷受到呢啲咁樣嘅政敵的挑戰，一做錯事，大躍進就嚟了噶啦。所以我就話，對習近平嚟講，佢嗰個恐懼鬥室個恐懼嘅對象不在於 Donald Trump， 而係在於身邊呢啲汪洋啊、黃岐山啊、韓正啊呢啲。仲有呢解放軍呢、喂軍方俾佢整治到死去活來仲、要傳統解放軍係本來係以陸軍為主體佢、就提拔嗰啲空軍啊海軍啊嗰啲將領然後呢去壓到呢個陸軍財軍跟住仲要整頓嗰啲嘅軍方裏面 好大鑊啊 徐才厚郭伯雄整完之後整徐才厚郭伯雄嗰個俾佢整埋咁你諗下 嗰個防風輝 黃風輝 呢、這個就飛鳥上梁工廠 本來陪住佢行出行入嘅喎，幾大鑊你諗下？所以我話而家好多時候究竟大紀元所講嘅係咪事實？ 都好難估。但幾元都係集派嘅，其實我覺得。 唔係，就算唔係集派啦，因為私怨，所以幫阿集。 係啦，因為對付江係私怨， 大佬真係。 所以就即係好似香港網台咁啊，都係私怨掛帥嘅，其實大幾元都係。咁所以就究竟係邊一個搞彎都好咧，我覺得。但係你要睇到中共嘅處境係咩？ 嗯。 好多人話中共穩如泰山，錯。 嗯。 第一，中共嗰個外同外國嘅關係，好多時候影響佢內部嘅政治。 嗯。 包括同蘇聯嘅關係， 嗯， 早期當史太林一死，克魯曉夫鞭屍嗰陣時 候， 咁，毛澤東就喐黨內嘅克魯曉夫啦，就係話有冇修正主義喺黨內啦， 嗯， 就發動內鬥啦， 嗯， 即係話而家中共幾時因為中美貿易戰而展開內鬥咧？我覺得已經開始咗， 開始咗噶啦， 係開始咗噶啦，所以你難傾就係咁嘅原因 步噶。點會自己突然間自打嘴巴，真係撤回承諾㗎？呢個好惡、好幼稚、好白痴㗎， 難以控制添啊！ 係啊， 好多人話睇完華為嘅創辦人任正非喺深圳嘅訪問，就覺得哇，任正非都係一個好 liberal 嘅人。 嗯， 我覺得任正非每一句說話都係衝住習近平而嚟， 絕對係。即係而家咧，我係 講出所有人唔敢批評習近平， 係， 唯獨是任正非，因為佢係受害者。所以大家唔敢喐佢， 一嚟受害者啦，二嚟佢係佢同軍方有背景㗎嘛，我覺得佢 起家應該係同軍方有關啦，呢個美國一路指控佢啦 ,CIA。 我覺得佢某程度係代表緊軍方嘅說話嘅，即係嗰啲咁樣嘅即係不滿嘅。 喂大佬，佢反民粹主義講得好清楚㗎。 係啱啊， 佢話呢樣嘢害死佢哋㗎喎，講曬。喂，民粹主義最大嘅民粹主義領袖咪就係習近平 囉。咪囉。 就係衝住習近平而嚟㗎，其實係。所以我話林鄭嘅水平遠遠低過任正非就係咁嘅原因。 嗯， 你諗下佢之所以咁樣敢咁樣講，係因為佢嗰個身份本身，中共係唔敢喐佢嘅，係。而究竟可能佢亦都係策略上要喺西方建立一個 liberal 嘅形象， 嗯， 去挽救翻華為嗰個嘅即係所謂染紅成為解放軍企業呢一個指控，我覺得。 但嗰個 即係 distance from 共產黨， 嗰個好難啊！唔係，但係而家。Donald Trump 咧，而家就喺你面前啦，喺度養嚟養去啦，就好想好想引誘你。你而家好關心、好 care 呢個華為咩？華為都可以擺上呢一個談判桌嗰度傾噶，咁樣樣。哇！睇到佢真係流曬口水，又腳震又成，係嘛啲啲都係。即係而家，即係 Donald Trump 咧，佢用呢啲心戰真係好叻嘅喎。 佢話自己係 係啊， 佢寫本書嘛，對 Art of Deal 嘛。 甚至乎之前咧，成日你要見到啲美媒放風仔喺度話。哇 ,Donald Trump 好實好心急啊，佢叫我哋喺度催促我哋啲人啊，叫 好想快啲有啲位啊。 大佬啊，我覺得好奇怪，呢啲嘢點會咁容易流出嚟㗎，其實。 其實我低溫我已經講咗，有一次我講中共嘅談判策略， 嗯， 永遠第一招都係 set deadline, 嗯， 將個時間嘅壓力擺喺對方。Donald Trump 亦都係相當聰明， 都知道 可能有聽我哋節目，即係都知道嘅，所以就永遠都係咁樣，表面上講一套，實際做一套。呢個就係彭定康當日政改方案談判，老平全部瀨曬嘢嘅原因。佢， 嗯， 實際上根本唔想要丟。Patton 根本係唔想要丟嘅喺政改裏邊。 嗯， 但係每一步，當中方要逼嗰陣時候，要逼個 deadline 嗰陣時候，佢就話：，冇啊，咁咪算咯。跟住佢話：，你唔好刊登憲報啊！刊登憲報談判就拉到噶啦。咁你卜一聲就刊登憲報。其實 Donald Trump 嘅做法咪一樣咯。 唔係佢而家最近佢講明啦，即係佢同呢一個安倍即係一齊嘅時候講咯。而家佢冇計劃同呢一個特朗普傾喎，唔係佢冇計劃同中國簽協議喎。而家係即係嗱，你而家擺到明又去江西，又去又搞呢啲 冇用嘅呢啲小動作，大佬你真係搞稀土戰，自己攋嘢先。 你而家話俾人聽，你想打持久戰，而家 Donald Trump 就係知道你攋嘢，係令到你想打持久戰而一定要付出一個不可挽回的代價嘛。當你嘅黨員、你嗰啲即係習近平身邊嘅人見到呢樣嘢咧，喂大佬係將會造成不可挽回一啲損失嘅時候。喂，你軍心就會緩散喎，你黨裏面係嘛？你自然內部就會有亂噶咯。 而家好簡單嘅啫，如果美國嘅戰略目標，我成日都話最表面睇嗰陣叫做解決貿易逆差嘅問題，呢個係大家睇錯曬。嗰，那個唔係貿易逆差問題，我當時我講呢個係新冷戰，半年前我已經講呢個新冷戰係視中國為威脅美國嘅世界霸權嘅一個對手。 咁但係貿 易嘅蘇聯， 但貿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切入。 貿易 背後是科技戰，是科技冷戰， 是 爭奪那個科技領導權，未來的國家實力是取決於科技實力，不是軍事實力，這個跟二次大戰是很不同的，誰個掌握那個科技實力，誰個就領導這個世界， 是沒錯。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他的戰略意圖，第一為什麼痛擊中興華為，就是要將那個科技實業那個中國挑戰美國的科技實力呢將它摧毀，因為那個全球供應鏈一斷呢， 還有一樣 就玩完了。 美國他覺得有一樣東西他一定要解決的，就是其實你那個所謂的彎道超速的問題，即是大陸佬彎道超速這樣東西呢，其實他是 at the cost of 很多，即是一些叫做是道德危機的，即是你原來呢，即是不是今次的圍堵我都不知道，原來 Google 呢和華為有在 AI 上面合作的，同你 AI 喂有什麼好合作呢，同大陸佬有什麼 AI 上面好合作呢，就是因為貪大陸啊，他的大數據不用附上那些叫做私隱成本嘛。喂大佬，你一些東西呢是屈機的，但如果你拿這些這私隱來屈機的話，喂大佬，美國怎麼可以跟你 compete 啊， 喂 他怎麼可以跟你競爭啊， 人面識別系統本身很多美國的公司跟大陸合作的， 是啊， 喂所以你他見到他那個大數據社會信用系統為什麼這麼快發展啫， 是對、啊、 人面識別系統、啊、為什麼在新疆烏魯木齊應用得這麼普遍呢，原因就是因為他有美國技術的嘛，所以我說美國佬是自己給中國 abuse 的， 是 他是願意給他 abuse 的那時候，因為那些硬件的供應商呢、科技供應商呢，因為中國的市場給了很大的 scale 去，這些是日本、南韓、台灣沒辦法取代， 一來 scale 啦，第二他是一個道德特區嘛，是不是，即是個沒有道德的特區來的嘛，其實是， 還有你要記住、中共是很懂同這些美國大的科技企業的阿頭呢、是去打交道的， 是 他是一路掹住你，所以我說民主黨打口的人權外交就硬、實際上對中共是軟弱， 是、 就是這樣的原因，因為那些科技企業就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來的嘛、 所以其實 Donald Trump 他兩個禮拜之前他一句說話已經即其實都踢爆了你了，就是說唉現在中國當然想即係睇佢哋夠唔夠夠唔夠運啦、啊，係嘛？等佢下次呢個民主黨人係咪一個咧，就成日瞌眼瞓嘅 Bernie Sanders 上台，或者係一個叫做即係老惡惡嘅阿邊個啊呢、這個邊個、 副總統啊？ 副總統啊，拜登啦、啊、上台係嘛？睇你夠唔夠運啦、啊，係嘛？但係呢樣嘢唔會發生嘅。喂，其實佢講呢啲嘢，咪證明咗你嗰個所謂持久戰其實係幾咁低能。 而家最重要係佢以為啊。對華強硬這個是 Donald Trump 個人意願、所謂打持久戰很簡單，我剛才說當美國朝野的共識、跨黨派還要是軍事和企業的、即是五國大廈和美國商界共識的時候你就死得了、其實是因為那個就是美國長遠的國策來的，他就準備和你打持久戰的了、其實你想不打都不得、現在去到的地步 是 但是這樣說美國呢，我覺得就算是 Donald Trump 呢亦都知道自己呢其實打持久戰都冇着數。即係尤其係啦，你關稅呢，其實你係即係你拖長嚟講啦，你嗰啲不滿呢係會慢慢呢就發現。 但我覺得兩睇嘅啫，佢亦都係 set 咗一個叫做咩呢、一個 deadline 俾嗰啲製造業轉移嘅。呢、個反而係中共我相信係最擔心。 哦，有 你好簡單，你問我而家大陸對美出口裏面頭嗰七位都係台商嘅科技產業，即係嗰啲紅海啊， 即係台積電嗰啲啦， 咩乜石乜石啊嗰啲、即係做 PC 啊嗰啲，好啦，呢啲企業喺美國嘅授意底下係可以轉移翻去台灣生產嘅。紅海要走係好容易嘅，其實一啲都唔困難，因為 iPhone 技術中屬於中共所佔嘅喺個生產裏面係好少，十蚊美金。其他技術根本不是他的，不是中共先有的。好了，你那個情況一轉移的話，如果美國是要全面好像對付當日的蘇聯那樣對付中共的話，他一定會叫個科技產製造業是移回去台灣的。這個才是大陸面對一個更加大的貿易戰的危機、就是他不是只是他自己的華為的危機、他是整個科技製造業的危機。 是啊，唔係呢個咪就係囉，所以你想打持久戰啦,Donald Trump 就嚟到777喎、 ,7774 㗎嘛。 7653啦，而家就我哋一路做到7774為止，我哋就 唔係呀。咁而家 Donald Trump 佢所能要做一樣嘢就係用閃電戰嚟打持久戰啦。 佢咪不斷搵一啲 issue, 搵一你嘅人質出嚟， 所以呢就其實你嗱閃電戰之好玩啦就好似亦都好似 CUUQ 啦咁樣㗎嘛。今次到華為 下一個呢喂可能到騰訊㗎喇可能到阿里巴巴㗎喇嗰啲大鑊喎。 騰訊就有得陣冇一份㗎喇。 係呀、啊、 已經係。 阿里巴巴其實 但騰訊我估實受嗰個嘅即係致命打擊嘅機會就冇華為咁大。 係、啊。 華為喺佢嘅全球供應鏈裏面有好多係屬於美國科技企業。呢、這個係最最大的。 但係打華為其實係好聰明嘅，呢、這個一石幾鳥嘅，即係你短期嚟講，即係你起碼啦，即係其實你對於 毀咗佢 5G 嗰個競爭力 啦，我覺得係佢做唔到㗎啦。 反而 P 三十賣唔賣得，我覺得嗰個唔係重點。係 長遠嚟講咧，喂，其實講真嗱，而家不嬲都講㗎嘛，係即係禁即係禁止又偷又搶㗎嘛。喂，你而家你華為俾好似中興模式咁樣俾我進駐蹲點嘅時候，喂，其實我都可以壓抑到你又偷又搶嗰個做法㗎啦，其實係。即係嗰個，所以其實嗰個華為咧，即係你針對華為嘅戰略價值其實好大，同埋佢仲有一個示眾嘅作用啦，係嘛？ 你問我，我就覺得咧、啊，如果佢要喐咧，就係嗰啲咩威康視訊，即係嗰啲 哦，嗰、那個一定要 新疆監控鏡頭啊，人面識別、啊， 唔淨止新疆 嘅 DJI 大疆 啊，我覺得呢啲危險嘅。 係啊， 即係 DJI 係其中一個俾呢個國土安全局 name 咗嘅企業。 係啊，係啊。 你記得佢對付中興嗰陣時已經 name 咗華為， 嗯、 華為係吹咗大約一年嘅， 啊， 即係話要針對華為， 係、嗯、 係吹咗大約一年嘅時間嘅、嗯，所以佢囤積晶片係有原因嘅、啊，因為佢知道美國佬喐佢。 所以嚟緊你要睇下喎，咁 FBI 請唔請人，同埋請幾多人 ？FBI 可能喺香港成立呢個嘅咩添啊？喂，點有原因嘅？真係嘅，因為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啊佢會收緊㗎、 啊， 因為香港本身就同大陸係區別看待。 啊、 我估計當大陸越嚴嗰陣時候，利用香港作為呢個走私技術、 嗯、 受管制嘅技術嘅話咧、 啊， 香港係大鑊。你知唔知六月開始寄去美國嘅郵包要電子報關？ 我知係電子報關嚇。 個原因就因為據說啊嗱， 打擊芬太尼啊嘛， 係芬太尼、啊、大陸。當時在阿根廷的會議裏面、 嗯、 Donald Trump 當面向習近平提出習近平是答應了、 嗯、 就是說控制這個嗎啡的藥物治療人這個是差不多美國每年死成三萬人 的很多的 一個這樣 的因為他那些不是 嗎啡類的毒品 美國不嬲其實都 濫用止痛藥 他都有就是那個就是濫藥的問題啦 但是那個主要的來源是大陸的、 嗯、 因為這些是廉價的芬太尼 即是還有那些毒販、啊、很喜歡用芬太尼去溝藥 喂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啊、原來他那個濃純度是高過真正的毒品 當然啦 那個藥效啊 但又便宜嘛 又便宜嘛是啦那主要生產地而家中國成為芬太尼嘅主要製造地區。 咁呢、啊、個所以嗱，你嗰啲咩石鏡泉嗰啲咩新鴉片戰爭喎、啊，大佬邊個鴉片邊個而家係 七七五四喎、啊，屌、啊、大鑊， 仲爭廿個， 死喎、啊、真係， 喂七七唔死啊真係大鑊， 唔係咯，仲爭廿個喎、 啊，啊七七五六， 但係呢、這個、啊、我就係話呢個係大家唔為意嘅事，但係咧係會連累香港嘅。 嗯， 好啦。大陸的企業在國外出不到口就利用香港郵寄去這個美國、 嗯、 這個芬太尼、 嗯、 所以呢就是電子報關就是針對幾樣東西、嗯、另外一樣是什麼呢就是很多如果要直接大量出口去美國要在中國報關的產品、啊、或者要開徵關稅的、 嗯、 它就化整為零、 嗯、 用亞馬遜的模式寄來香港分單拆單來了香港再寄翻去美國 哦， 嗱大鑊噶呢個， 嗯， 呢個大鑊噶，即係話香港唔單如果逃犯條例送中係因為法例上香港成為中國漏洞嘅話 嗯， 同時喺美國眼中香港亦都成為制裁中國嘅漏洞嚟噶， 嗯， 因為佢會利用，譬如好簡單，今年嘅 MIT 已經提早收生，一個大陸學生都唔收， 係， 好啦，嗰啲大陸學生會打扮冒充。包括用單程證的方式、 嗯、 買單程證的方式來香港成為香港學生、嗯、用香港學生的方式去申請 MIT 結果會導致美國封殺香港的學生、 嗯、 你現在見到電子報關這件事已經我覺得細色不對其實真的即是說香港作為美中國利用香港逃避大陸美國制裁、 嗯、 同時是會摧毀香港的、 啊所以倒緊米㗎喇其實係。你而家送中係倒緊米㗎其實係。 我施政報告嗰次我都講、 嗯、 你等五百億落去將技術轉移去河套你當美國佬係傻嘅咩 係啊。 如果 FBI 嘅話請我哋啦真係。一早已經話晒俾你聽要查啲乜嘢其實。你查一下 卡羅林醫學院，究竟卡羅林醫學院嚟香港嚟乜？點解梁振英督咗自己嘅仔去卡羅林醫學院？呢個醫學院最終技術係咪轉移去深圳培養人造器官？我話俾你聽，100% 係商業用嘅人造器官。 嗯， 係嘛？卡羅林醫學院啊，瑞典呢、這個。好啦，跟住500億，而家羅范招芬都錯名，唔知道換咗邊個啦。科學園嘅主席就係咩咧？準備就係將技術轉移去河套。 嗯 ，DJI 模式就係咁樣嘅，其實研發喺香港，生產喺深圳。仲 work 唔 work 咧？這個所謂大灣區嘅習近平嗰種嘅所謂科技製造業嘅模式，喺中美貿易戰、美國制裁中國嘅科技企業嗰陣時候，仲 work 唔 work 咧？這個直接影響到我哋公帑倒落鹹水海嘅問題。 係、冇錯， 亦都係將來所謂嘅大嶼山、明日大嶼計劃係咪提早打柴？係咪繼續鋪設？而家撥咗5幾億噶啦，上個禮拜喺財委會已經撥咗去噶啦，係咪應該繼續做落去咧？原本的構思你記不記得董建華年代已經出現了，在香港進行這個原晶生產， 即是那時候原本找到 台灣佬， 找台灣漢鼎亞太來香港，如果那時候成功的話，其實就不需要華為搞到這麼大鑊、或者中興這麼大鑊，即是說香港已經成為中國晶片生產基地、結果當時就因為董建華嘅魯莽處事，又要輸入外勞，又要俾稅務優惠，又要俾廠房，就過唔到當時嘅曾俊華，工商局長，就一鑊打殘咗， 就益咗上海嘛。 上海就因為阿江綿恆嘛，江澤民嘅仔嘛，係發展呢個元晶。好啦，呢、這個晶片生產，即係話當時你唔好睇小共產黨，即係話喺董建華嘅年代。2001-2002 代左右、其實他找田長林那班人來的時候，那個也是共產黨的 order 來的，當時我都拗曬頭，我在傳媒做的時候、我就說香港是沒有個科技製造業的基礎的嘛，何來有個 jump start 去做原晶生產呢？以前做 IC 的嘛，其實是集團電路的嘛， 很 odd 其實 是整件事很 odd 的跟著就整色整水整個國際顧問記不記得田長林，就然後說要在香港發展幾個優勢產業，其中一個就是晶片生產。但隨著董建華落台之後，這件事就沒有再做了，沒有再鋪設下去，然後跟著到梁振英就再提出來了，也都是因為董建華的原因，就是這個完結香港基金會提出來、所以又再復活，所以利用香港去突破美國的科技制裁呢，我相信共產黨整個大灣區計劃裡面是在想這件事、因為香港那個獨立關稅地位同埋喺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裏面係有別於大陸，所以變咗我哋係有個優勢喺度嘅。 係 問題就係我哋會唔會主動要求西方制裁埋香港咧？呢、這個就你攣到共產黨嘅要害。如果唔係你再50萬人遊行都好咧，佢都可以唔睬你。 係 問題就係你願唔願意喺恐懼鬥室裏面斬咗自己嘅手？係 啊，係啊。即係如果你香港更加唔係一種斬首行為啦，8004，8007我呢邊睇到係破八千， 破最高紀錄啊， 係 嘛？ 對上嗰次就係咩啦？呢個特首選舉啊，就係即係嗰個恐懼鬥室。如果你香港嚟講，更加唔係啦，嗰根本就係唔傷害到你共產黨個執政基礎噶嘛，嗰樣嘢係本身香港之所以生財係做到呢一個生金蛋嘅我。是因為同大陸有所區別嘛，大佬啊，你呢個所謂嘅全面管治權係完全倒米不誤噶嘛，呢個 佢要殺咗嗰只我其實 咪就係咯， 因為你提呢個全面管治權喺西方眼中就是、香港變成直接由共產黨管治， 就係咯， 就係、是、今日我哋嘅局面啦。 係啊，包括你全部揸莊嘅嗰啲所謂你嗰啲咩嚇，你而家今日鬧啊李嘉誠嗰啲啦，淨係識靠炒賣啊、囤地啊、不是生產啊，個個好似蛀米蟲啊咁樣。即係佢大陸可以咁樣做，佢連香港都係咁樣睇啊嘛。問題係，咁呢嘢先大鑊啊嘛，呢樣嘢 係。所以我話以前香港就係假洋鬼子，衝出世界喺國際社會裏面打條煲胎，喺度同人拿住杯紅酒朗下朗下，呢、個就係香港角色。翻到大陸，佢可以同大陸嘅土幹部一路喺增城食荔枝，然後一路吐將啲核吐出嚟。呢、個就係香港特首嘅角色。佢兩邊人嚟嘅其實係。對住鬼佬就揸住杯紅酒朗下朗下，對住大陸佬佢就會一齊喺度剝荔食呢個荔枝，一路喺度吐啲核，周圍吐。 同埋吐痰。好啦，你而家就唔係，你淨係要香港嘅特首係吐痰，就唔要佢國際嗰面。咁即係話香港的角色係玩完，除非你可以直接喺全球化裏面操控 WTO，但係你又唔係喎。所以我就完全唔明白中共喺香港而家搞喺一個咁樣嘅所謂國際反華八國聯軍大合奏嘅情況底下，點解要將香港綁上去呢個反西方嘅戰車？嗱，我唔係話究竟對個條例點睇都好啦，喺戰略上呢個都係錯嘅，其實。你諗下呢個政策出台嗰陣時候，已經係美國開緊拖噶啦嘛，成個西方已經同中國嘅關係越嚟越緊張噶啦嘛。正路你應該繼續保留住，你記唔記得韓戰嗰陣時候？當時毛澤東堅持要留翻香港作為一個窗口，就係因為要令到喺鎖國下邊仍然有一個同國際物資好做交易好做雕嘅一個地方，同埋咩咧運錢啊嘅一個地方。呢、這個角色去到1967年當時香港嘅左派， 同埋即係共產黨同西方即係去 接觸 嘅中心啦， 接觸係啦。1967左派暴動係提早以下黑上逼中共提早收回香港， 即係各取所需啊嘛。呢樣 當時的而且確英方有咁嘅判斷，究竟係咪咧咁，就走去直接問周恩來。周恩來話冇咁嘅事。英國佬就出動軍警聯盟啦，當時用軍方軍隊英軍加警察聯合行動去打左仔啦，就係、是、直情係打死工聯會啲人，就係、是、喺得到中共嘅明確答覆之後，就強硬起嚟啦。當時中共嘅領導人都清醒嘅，就算喺紅衛兵嘅時代，就係、是、覺得唔應該去摧毀香港角色。我想問一下今時今日哪一個領導人可以落到一個這樣的命令，是可以要求林鄭月娥做一些這樣的混蛋事，是摧毀香港國際社會的角色。我覺得只有一個人而已嘛。 另一台講了他說什麼，習近平親自批示。 是只有一個人而已其實。我不覺得韓正、汪洋這些人是有這樣的政治能量，在這件事裏面是落這樣的決定的。其實 他最多只能夠就是他現在叫做是你如果你要做一個決定的話，立此存照，我和你保持距離，所有東西就言必習近平，我你現在要面要威，我全部言必習近平，但是他日呢即係要算總帳的時候，喂其實講真的，即係你為什麼兩個禮拜之前你見到即係呢個南華早報會說習近平一人負責啫，呢啲新聞走出，點解會走出嚟嘅啫？ 咪就係要上佢頭 上，就係、是、要立此存照 啊！立此存照啊嘛，等於黃志文喺呢、這個吹雞大會裏邊、曬馬大會裏邊講法咩？呢、這個係繼秉承習近平喺全國公安會議裏邊嘅精神。你一睇就知道奇怪。第一，全國公安會議就唔係討論香港逃犯問題，但係佢夾硬扣上去噶嘛，其實仲要扣嘅方式係好夾硬下。是他的精神的， 是 不是他講話的，即是說在個會議裏面沒有提過香港逃犯條例，但是就告訴你習近平算他數的，其實所以這個我覺得我當時我預計是什麼呢，六月大阪會議如果搞得掂的話，亦都是香港送中條例最後的生機。 你知唔習近平嗰啲思想啊，同埋啲說話啦，咁容易俾人哋騎劫啊？因為其實改講啲嘢啦，往往係阿媽係女人嚟噶，正正有一個阿媽係女人咧，佢好多嘢都可以扮， 任何人都可以裝扮成文革派， 佢成日都可以成日都咁講，誒、哎、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我哋要食啃下呢個硬骨頭，你對住香港，你用呢個咁嘅精神，你咪用去最左咯，係嘛？喂，你對付呢個咁樣嘅即係嗱一國兩制嘅事業啊，去到深水區係咪，我哋要啃下呢個硬骨頭。 咁乜嘢叫硬骨頭呢，我想問啊。最重要你 define 個硬骨頭係乜嘢，呢個係最重要喎。所以我就話呢，以往港澳事務呢嘅指示係好清楚嘅。思想過硬唔係最重要嘅，我記得啊。反而係呢工作要過世。工作過世就唔係習近平呢啲假大空嘅口號式。這個是死緊的， 他好像是老董的 假大空的口號式的話，下面就揣摩上意， 是啊， 因為你的指示不清 晰，什麼都入你數， 什麼都入你數，有這麼左拱到他這麼左，從而希望自己免除的政治責任，因為左就是算你數的嘛， 是啊， 右的就算我數的嘛， 是啊， 就是我執行不力的嘛，好了，我就說如果去到這樣的地步的話， 即是香港過去所出現的一種的極左的路線，是跟層層加碼是有關的，層層覺得自己掌握了習近平的精神，第一要講政治，第二呢就是呢要亮劍，敢於亮劍， 包括真係咁講喎， 包括香港嘅一個毫無政治歷練嘅一個低能特首，都學人亮劍，呢個紅色大媽，林鄭咪就係咁囉，呢個就係中國官場嘅邏輯，一啲都唔例外佢，佢所扮演嘅同肇慶市委書記、江門市委書記係冇分別嘅，其實 唔係嘅，其實你真係共產黨出身嗰啲啦，佢哋自己本身係可以咧精神分裂嘅，即係適當嘅時候。 你問我不如就直接好似英國佬咁，中共派嘅政治顧問擺喺林鄭月娥身邊，就由個政治顧問去決定。喂，以前好簡單，港督帶嚟嘅咪就係有個以前港督。接任之前通常做過香港的政治顧問的，魏奕迅就做過政治顧問，叫做魏德尼嘛，那時麥理浩都50年代做過香港政治顧問的，這些政治顧問就去處理共產黨那些事就算了，總好過一個紅色大媽然後衝出來在這裡不知道自己做緊什麼，在這裡跳中字舞，跳完之後搞到香港的國際形象變成是一個紅色的城市，然後從而損害我們所有香港人的集體的利益，這個才是大禍。我都說你看任正非的表現和林鄭的表現，你看到個分別的，真的 因為任正非是黨員嘛，林鄭是半途出家的，其實是 即是要更加表演中字舞， 是啊，即是湯家驊都是這樣的 湯家驊就很簡單的，我覺得湯家驊就是為了利益的，我覺得即是為了權力的利益的，但是實際上我經常都說香港是經歷過好多呢啲風浪，一次又一次咁樣捱過嚟嘅。如果係一個政治上嘅無知嘅苦語，咁樣去斷送香港嘅話咧，我都係好可惜嘅。你話為咗抗美援朝同國家一齊犧牲，咁都反而有價值喎？你問我係咪先？即係有意識地去一齊攬炒啦咁樣。但你而家係無無畏畏，係全港人都唔知道發生咩事。然後搞出一個這樣的政治風浪出來，而這個風浪可能就是改變了香港一國兩制在國際社會裏面那個地位了，那你說挺可惜的，真的那今天都算是歷史新高來的， 剛才 touch 到8000的，其實是 8000，但過不到1萬，剛才我 WhatsApp 你說是啊1萬， 真 的那就要可能加上土白在這裡，可能加得個1000的希特， 真的是咁啊，持久戰啦，呢啲就 好啦。最後尾就提醒大家 ，scan 嗰個城寨嘅 apps， 就 download 之後咧，就可以咧報名嚟去星期六有兩場嘅，每一場有30個名額，就係印呢個 T 恤。咁咧就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六四嘅記憶咧，係操縱喺我哋自己手上。每年六四嘅燭光，正正係令到西方世界對香港人另眼相看嘅原因嚟嘅。其實我相信德國人。德國政府亦都係一樣。 唉，咁你見到科隆啊，嗰個市長啊，都專登著件衫。 和平佔中。 係咯，嚟撐香港啦嚇。佢話即係其實係支援支持一啲冇權投票嘅人咁樣樣。 係啊，呢個國際社會對香港嘅支持係好重要嘅。 係啊， 咁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就聽日啊，聽日 禮拜三。 禮拜三啊，聽日。咁咧就可能係城寨短單同大家見面啦。 啊， 拜拜。 好，拜拜。